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三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你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点咱比较少见的， 说点少而精的。 嗯，说什么呢？说点这个茶叶， 嗯， 而且是红茶，而且这个茶叶啊，出现时间并不长， 叫红茶新贵。 名儿是什么呢？咱也别卖关子了， 嗯， 叫金骏眉。 哎， 您在这个平常喝茶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去茶叶城、马连道啊，一定听说过这个茶叶品种，但是呢，市场上卖的比较贵，比较少。 对，其实呢，这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你比如说金骏眉啊，首先说一说金骏眉，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贵呀， 真是。 我们现在跟他说是金骏眉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它价格贵？我们算完这个价值，你又觉得它其实真的不贵。 哎，其实呢，这个金骏眉怎么来的是有一个故事的啊。 对， 据传说啊，说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好像是2005年的时候，当地就是这个原先正山啊，正山小种的这个 武夷山桐木关正山小种的原产地 啊，原产地这点呢，有一个姓梁的老板，他邀请这个北京过来的三位姓张的这个朋友来做客，无意当中啊，就聊起来说红茶虽然说正山小种卖的非常不错，而且味道非常好，但是呢，没有一款高端的茶，没有一款说能拿得出手的送礼的茶叶。机缘巧合，正好有一个茶农在旁边采这个茶尖儿。后来呢，人就跟这个说茶农说：“你这个给我采回点正经的小芽儿来。回来呢，咱按这个高端的加工方式，咱研究出一款新的茶来。” 对，然后呢，北京这个张师傅哈，第一次呢，他花了5000块钱， 是 收了一斤的鲜芽茶尖，炒，按照什么呢？按照红茶的工艺，因为正山小种啊，它要经过这个烟熏、松熏， 对 啊，它是另外一种工艺，小叶种茶，他把这个芽儿按照传统的红茶工艺做了一遍，第一次失败了。后来又花了5000块钱，2005年啊，花了10000块钱啊，又收了一斤茶尖，然后就按这个非常精心的炒芽尖，您注意啊，是鲜芽芽头，然后这次炒的就成功了，成功之后就喝出来这个金骏眉的味道，金骏眉是什么味道？标准的红茶味儿，但是呢，它里边带着一种甜甜的蜜香味儿， 蜜香味儿 ，所以这个红茶金骏眉呢，男女老幼都可以喝。 对， 它带着一种蜜香的那种红红的，而且红茶现在是暖胃的。我们天天大家爱吃凉的，爱吃生冷的，爱吃日本料理，爱吃海鲜，所以造成我们胃很多人都是这种寒性的。所以你可以喝一点点红茶，红茶本身它是属于这种发酵茶， 对， 是暖性的。您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红茶， 对咱们胃好嘛。 对，这个就是金骏眉，但是你要算一个账啊，同志们。芽尖儿啊，平时便宜的茶是用叶子做的，但是芽尖儿因为它太鲜嫩了，你比如说碧螺春一样，也是用芽尖儿，对吧？啊，用这种芽尖儿来做的茶，它就是贵，因为它只能手工采，一个人工一天只能采多少个呢？只能采2000个，熟练工到头了， 2000个 芽尖 儿，这个 人工采摘， 对， 而且在武夷山当地啊，确实是只有这个熟练工种老公才能去采这个芽尖， 是 什么？因为它贵重。另外一个，它不像这个茶叶一样，咱们平常喝的普通茶叶一样， 是的， 说浪费一点没关系。 嗯， 这个芽尖啊是非常宝贵的。 对，然后呢，你想啊，这个芽尖采出来之后，如果说一斤金骏眉里面，一斤金骏眉里面纯芽尖的话，那可能真的需要上万个芽尖在里面。 当然， 所以你想，现在一个工人至少1500块钱人工采这个芽尖的成本就在这儿了，你还不算种这个茶，你还不算其他的。 其实说白了，咱喝这个金骏眉，一个是喝的它茶叶本身，另外一个是喝的是什么？喝的是人茶农采茶的这些人的心血， 那份心系，那份功、 嗯、 对吧？然后这个才能出这样的芽尖。 对， 那么所以金骏眉在市场上就很贵， 嗯， 非常贵，因为它是芽嘛，以芽来做的话啊。但是今天我们让大家喝一喝， 哎， 好一点的，好，什么叫好一点的？金骏眉分什么特级啊、一级啊、二级啊都有， 嗯， 特级呢就是芽尖更多， 对 吧？对，那么一级、二级呢就是芽尖少，叶儿多，因为叶儿也可以卷炒出来之后， 哎， 味道也可以。但是喝那个芽儿，它不是鲜吗？ 嗯， 不是鲜爽好喝吗？ 咱不是得喝点好的吗？ 您说特级这里边就一斤至少保证得10000多个芽头， 对 对吧？10000多个芽头，但是您这样算起来，这一斤金骏眉在市场上的价格没有个几千，甚至大几千，您真是拿不下来。 但是今天在北广这样一个平台上、 嗯、 我们当然不能让这个大家喝贵了、 嗯、 所以在一年之前呀、啊、我们就和当地的瑞福世家这样一个生产金骏眉的厂家去联系、 嗯、 我们给大家订了一批金骏眉、 嗯、预约给大家提前就订上了这一批。 今天 呢 给大家的价格 特别好，499， 499 三盒。 嗯， 三盒什么概念哈？一盒呢是170克， 170克， 每一克呢都是独立的小泡装啊。 嗯， 170克，然后三盒啊加起来呢510克，102泡，102泡，这加起来就一泡茶一泡，独立装的。 哎，这个一个一个小的独立装啊，其实您要是就像 我五克一包装， 五克一包装的，其实它这个茶叶呀、啊、是不占分量的， 对， 等于说呢，我们如果要是一个人喝的话，其实这一包啊就能满足您一天的量， 一泡茶没问题。 嗯， 所以呢，三盒这个加起来还有一个礼提，正好一礼提提起来三盒装在一起， 嗯， 这是499， 499， 一斤金骏眉，级别是特级的， 嗯， 一斤特级金骏眉499，可以吧？ 可以。但是我们在直播当中啊、 嗯、 仅限直播当中，您比如说在其他时候我们没播节目的时候、 哎、 没有直播的时候，您打进电话是499 一斤， 一斤三盒， 三盒 每盒170克，给您送到家、嗯、没问题。4000155151 4000155151，您打电话没问题、 嗯、 但是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还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大大的惊喜，就是直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翻倍， 翻倍， 翻倍，翻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再送一组499，拿六盒走，而不是说给您再加一盒、 嗯、 而是加一组，加起来就是六盒2斤多的金骏眉特级，我们给大家499包邮送到家。 2斤多的金骏眉还是特级， 特级 在市场上除了北广平台，您去市场上遍寻、 嗯， 很难再找到这个价格， 真的很难。 所以说直播的好处啊，您听到这个节目、 嗯、 我们在直播当中给您翻倍，原来是一斤的金骏眉、 嗯、 现在给您翻成2斤，直接给您翻倍，但是价格还是不变的，499块钱。 对， 嗯， 瑞福世家感谢人家给咱们的支持， 嗯， 但是 嗯， 直播时段这个2斤的组合限量只有20位， 只有20位啊！ 这个要说的，因为这是我们一年前跟人谈好的。 嗯， 如果这样的话，大批量就很会有很多的茶叶的经销商来我们这里进货了， 哦、 就比他们的进货价都要便宜好多，对吧？ 所以只有20位， 限量20位， 只有20位。大家听好，只有20位，仅限直播期间。拿起您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嗯，你说这个预定啊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个产地？ 嗯、 产地就在福建武夷山，因为 金骏眉用的是小种茶叶，正山小种是中国红茶的鼻祖， 对， 那么用小种茶的茶叶的芽尖来去做金骏眉、 嗯、 所以我们今天提前就跟武夷山为景区、 嗯、 能让种茶的地儿也不多，很多都是景区开发了、 嗯、 对吧，但是它没有什么工业呀、啊、才能保证它的品质，所以呢保证是真正的武夷山的小种茶的茶叶的芽尖来去给大家做的、 哎、 这出来之后才是好茶， 非常的不容易。今天的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给大家压到很低很低了， 嗯， 而且直播期间还给您翻倍了， 嗯， 怎么一个翻倍法，就是以前我们是499，瑞福世家的金骏眉给您一斤三个礼盒一提啊，一共是102泡，但是在直播期间您听到节目的时候打进电话来，我们给您两斤直接翻倍，价格不变499，只需要您一个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您就能收到，我们是包邮免运费给您送货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